心在，功夫人民扬玉琴。

没有满是难免的哈老克亚那菲拉爱你哎呀哈的大巴上了地我的我根本不是爱你不是爱你我的爱你也好费力哈拉我都要克拉斯菲拉爱你把它比他说过了没把爱吃哈拉爱巴斯库萨巴斯库萨巴斯库萨巴斯库萨巴斯库萨冰淇淋都撒呀都撒谁来巴斯库萨我的爱老为的我把了鸡我把爱家路撒冰淇淋都撒呀都撒谁来巴斯库萨我的爱老为的我把了鸡我把爱家路撒不撒呀路撒舒服呢舒服爱在不由不顺哎呀过发你红还要滚还要滚呐呀妈呀妈还要滚呐哎给不得那里黑问呀妈呀妈问那么地带你呐哎那来哎那的我的发誓哎来哎来不撒不撒不撒不撒不撒不撒不撒不撒不撒冰淇淋都撒呀都撒谁来不撒不撒我的爱老为的我把了鸡我把爱家路撒冰淇淋都撒呀都撒谁来不撒不撒我的爱老为的我把了鸡我把爱家路撒啊啦呀咋办也喊啥的非你شقد خلاص الله بيقبل ما بيعدينا هيلا آخر دون اللوح لنا فتلي فسي ولا وليلا على حتة ما فيش يهد باي يقرا ال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我的爱老为的我把了鸡我把爱家路撒冰淇淋都撒呀都撒谁来不撒不撒我的爱老为的我把了鸡我把爱家路撒巴西呀都撒我把爱家路撒还有了巴西不撒我把爱家路撒巴西不撒巴西不撒我把爱家路撒巴西不撒巴西不撒我把爱家路撒 一座座青山金线连，一个个白云到山间。

有母亲的白雪玻璃啊啊啊灿烂的枪口又指向了夏令营因为勇士向左枪口不去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夏令营他的鲜血染红了冰雪大地啊啊啊在久久的心里啊啊一只夏令营在久久的心里 you

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轻轻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走下去， 红军的钢枪。